记住过去，愁和恨，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天。 给了我们这个碗，问他喝口凉水比一天比一天。

俗话，如今你传承了说什么说法，不你为康，你皇爷不准为了我的本章，娇儿啊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够救儿郎，疼儿儿把命丧，想儿盼儿盼断肠，他想儿盼儿盼断肠。 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曲江池》。 上船